制每个表情，用眼泪去试探反应，获得体的浅笑一声。单恋等不等于爱情，我却确信有过激情，就算是你欠缺反应，仍有我在制造同境。走到飲到清醒。